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很多的白领抱怨说，平时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工作就是我的情人，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无暇顾及。好不容易有了机会散心，结果却赶上了中秋、国庆连轴放假，这回好像又不能跟父母好好团聚了。虽然身在异乡也确实有办法跟父母一起过节，比如说给家人开个视频什么的，但是这样的方式却总是少了一份温暖和真实感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还是应该多陪一陪家里的老人，尤其是过节的时候。毕竟有一句话叫做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记得给家人多一点关心，因为此时此刻没有人比家里人更牵挂你了。 想讨个说法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花样滑冰大赛即将再一次来到北京，在11月3号到5号与您相约首都体育馆。本次大赛四个项目不仅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冠军参加，更有众多的欧锦赛、四大洲、世青赛的冠军前来助阵，看点十足，绝对豪华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

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。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微信平台有人提问说，最适合中秋的歌是哪一首呢？那在我心里有一个答案，真的是没有之一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邓丽君的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这首歌呢是在70年代末流传开来的，直到今天你听起来的时候还是会颇有新意。当年邓丽君充满了情感的演唱，清晰的吐字还有磁性的声音，一直让我们难以忘怀。虽然歌曲看上去简单，但是歌词和曲调都是用自然的声音和情感去投入演唱的。尤其是在你听过了众多版本之后，你依然会觉得邓丽君的声音所传达出来的这种东西呢，就是月亮的精髓了。尤其是今天呢，也是中秋节，我们也要借着这首歌表达我们对于听众和家人的爱。 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